还得拼命钻沙。我故意视而不见，你外套上有他的发，他应该非常听你的话，他应该会顺着你的步伐，乖乖地待在家，静静地守着电话。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牵挂，借你抵不悲哀的分岔，长长短短，短短长长，一寸一寸在挣扎。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长发，借你抵上头我的尴尬，反反复复，清清楚楚，一刀两断你的情话。 想过

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。 把爱放开，不再等待，你的吻。

将我青春归期，我只是你偶尔的想念，我只是你从不确定的感觉，就算不完全也无所谓，我可以掩饰我的无助，每次我都笑着说再见，懂事的情人不该有抱怨，你说这样的爱对你而言太昂贵，我是心甘情愿 说，通常在战争后就会换来和平，为什么跨掉我的爸爸一直打我妈妈，就因为喝醉酒他就能拿我妈出气，我真在跨北落去就是我卡睡好，从小到大只有妈妈的温暖，为什么我爸爸那么凶、yeah, 如果真的我有一双翅膀两双翅膀，随时出发逃到出发，我一定带我妈、yeah, 从前的教育别人的家庭别人的爸爸种种的暴力因素一定都会有原因，但是那妈的我都没有错过叫你一声爸爸，让家庭回到过去甜甜温馨的欢乐香味，虽然这是我编造出来的事实，有点讽刺有点酸性，但它却在这快乐下会发生，产生共鸣，产生共鸣来阻止一些暴力，也能随着音符书写一情绪，从小到大你就学习你不能当榜样，好多的假象妈妈曾说乖听的话，你叫我怎么跟你像， 你走开 My God 奇葩，我叫你爸，你打我妈，这样对吗？怎么这样？何必让嘴唇鼻子走下来？不如不每天啊天啊天啊什么缘？ 烧到了家乡，小伙子难。

随时随地都在恍神状态，谁正了解我，我要的是什么。其实我只是想找个人可以让我依赖，刷刷无厘头可以脑袋放空，脑袋放空，做做白日梦，偶尔发发疯，你幸福的心